锵三人行，诸位好。今天这个马艳丽不但还穿着助理的裤子，还把助理的上衣也穿上了。哎、你这叫发布时装信息吗？ 我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对，我觉得这是你们今天工作做的不够到位，就是不知道该批评谁了。 因为我该给你准备裤子是吗？ 对，你应该最起码你要告诉我应该准备几套衣服，跟你坐在一起的话，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因为美到什么程度，你提前应该告诉我。 算了吧，主持人的裤子穿的都是摄像的，因为这大家不知道，现在这高新科技其实带来很多问题，它背景啊。就是蓝底啊，它这种电脑抠像的背景啊、嗯、不能穿蓝的，所以那你穿牛仔裤到这儿全得脱。 昨天咱们、 啊、昨天锵锵三人脱嘛，这三个人 三人脱全脱了， 对对 所以又穿助理的衣服 真的，这徐老师我知道好多这女孩啊，嗯，喜欢互相换衣服、嗯、而且你有时候听女孩们发牢骚哈，对不对，谁借了我的衣服，一到一比如说跟你同住两天、嗯、就把你衣服借走了就不还了、嗯、穿着好看就不还了。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的习惯 啊。模特们经常有这习惯 啊、哦，我觉得这个跟我没关系，我从来不会，因为我觉得，哎呦，今天是特殊哈、 啊。嗯，你看， 人家不穿别人的衣服。 还有一个是，你知道，这咱男的也很难想象，这女的吧，特别讨厌。比如说，哎，你这衣服真好看，在哪买的？好，明天买一件跟他一样的。哎呀，这下算是完了。 不，所以说有些大名牌的衣服，它常常一个尺寸、嗯、一季只有一件。 没错，是这样子。 就我开始以为他们骗我，你去试一个衣服吧。他说你要买就买。这个尺寸只有一件，我说哪有这个可能啊？后来问下来说，居然是这样。 没有，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对生活的这种质量其实要求越来越高了。它已经不是说这个品牌是这个品牌很大牌，它的衣服也很漂亮，但是呢，就很容易说，我今天参加一个 party， 或者说参加另外的一个什么活动。大家穿的衣服、嗯、对撞衫一模一样的，其实大家已经对这种其实挺尴尬的， 是 所以已经开始要求说我就要我的，这就是属于我的，然后是我自己。 他在悄悄的帮他那个定制衣服的做广告。 没有，我觉得我也是在为大家做贡献。 对对对， 你说的对， 很好。 我跟你讲，不光你这个行业是这样，我现在觉得大家并不是说互相间不同了，而是互相间太像了。 对， 嗯， 就是缺乏这个独一无二， 没错， 特立独行。 对， 你看现在说那个超女又报名特别火呀。我就看见好多小孩照片，李宇春，好几个李宇春、嗯、打扮的一模一样。 对、 嗯、我说你可以喜欢超女，这没问题，但是为什么不创造你自己的美呢？ 就没有自我了。 对， 对吗、嗯、这个啊就跟想象力特别有关系、 嗯、 所以这就说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嗯、昨天咱们从这个彭佳木当年的这个在罗布泊失踪的这个探险科学家、嗯、说到这个 浪漫梦想， 讲到浪漫梦想，讲到还放了一段当年我拍这个大漠两万里在新疆的这个 很残忍的吃羊肉 啊。对，你怎么就记啊，你信佛的是吧？ 信佛的，我那种场景我肯定是看不了的。 嗯，但是你也得让新疆人民活下去啊。 我不过印象深的是他那个看平行流星，然后他就在正常的， 就当时在沙漠上就小便的时候啊，那慢慢的火流星怎么那么慢呢？我一直后来我觉得从科学上讲是不是不大可能的， 在这种地方天特别低 啊、嗯， 对不对，星星特别低，在一个空旷的这种沙漠的这种地方， 嗯， 就是对自然的感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的。哎，现在艳丽，我再给你炫耀一段、嗯、看看我穿着那个沙漠、 嗯、 我在香港专门买了一个那个叫沙漠那个靴，还有我们的沙漠越野车，就在那个新疆啊、 嗯、 拍片子那个情况、嗯、好好的那个吸引一下啊。 吸引。 嗯嗯，对对对，咱们来看看。 既然塔里木河原始的终点不在这，我们就希望还能继续沿着山谷寻找下去。据资料记载，大约十世纪塔里木河曾流入阿拉善，到了1921年改为东流罗布泊，1952年到1957年塔里木河又归入台日马湖。不论是哪个终点，距离现在的大西海子水库都有200多公里的距离。看来在200多公里的范围内，水终于消失了。 你看见没有？看这个是为了告诉你们，我也有年轻的时候啊、嗯。而且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就是这两天老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彭佳木的这件事情啊，引起我好多好多，我想起好多事儿。我还想到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啊，咱们过去没掌握舆论工具，我一直没有机会啊，就是向她表示感谢， 在沙漠 或者像新疆对忏悔， 嗯， 或者说什么人陈世美吗？或者向新疆石油管理的有关部门呐、啊，表示一份什么谢意还是歉意？ 你知道我跟你讲个什么故事啊？就是当年你不了解这个片子，是早年间啊，我跟李辉啊，我们那个还现在还有那个张绍刚，对吧？我们那个时候一个摄制组，当年凤凰卫视是什么惨状啊？跟游击队似的，到一个地方拍片子，没机器没车呀，全是空手套白狼啊，让人家协助啊。然后你要到拍《大漠两万里》，你要再绕行这个整个塔克拉玛干一周，最后又经过这个塔中公路啊，从沙漠中心地带回去，就新疆那个石油管理部门必须要有那种车，叫沙漠越野车，必须有那种车，我们没有啊，我们骗到的摄像机这还不够啊，我们还必须把车骗出来。于是乎就我跟张绍刚啊，凭着两嘴不烂之舌，就一个石油那个管理部门的一个小姑娘， 色诱， 一个秘书， 色诱， 啥色？ 对呀、啊，这两人肯定是这么回事，是吧？我们凤凰台的啊，小靓仔， 你们两个有点过分。嗯 哼，你还不知道我说什么，你就说我过分？ 那你骗出一小女孩吗？ 首先你们两个男人，然后去骗一个女孩子，先不说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但是这个前提开始。 听他说完，听他说完 。骗两个男，骗你。我在乎的不是骗，我在乎的是两个男的。啊，我说是什么呢？咱们是骗，但也不是骗，咱们是拿希望与梦想去骗。你知道 男的骗女的都用这方法， 对、啊哎、 是吗？ 但 是呢， 你们男人的那个强项呀。 哎，你想想，当时你听了我们俩一番肺腑之言，我们俩就跟这小姑娘说我们现在需要这个车，对吧？ 现在幻想的是我。 哎，对，然后呢，我们要这个拍一个片子，名字就多么这个浪漫，叫《大漠两万里》。我们啊要这个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啊， 马连丽就激动起来了。 这是这个电视史上的一次这个奇迹远征啊，前人从来，实际前人做过很多次了，哈、啊，前人从来没有做过，反正就渲染。 像子君一样睁大的惊讶的眼睛、 嗯。小姑娘也是负责公关宣传的，我估计也没准原来也是学新闻的，哎、啊、呀，这小热血沸腾。于是这姑娘，你知道居然干出了个什么事啊？她假传圣旨啊，就等于说。领导调车要跟着要配合要去拍，就调走了他们那儿的两辆沙漠越野车。哎，我真佩服这小姑娘。 那女孩一定很漂亮。 行，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沙漠里这个走啊，两辆越野车你知道这么走，每到一个能打电话的城市，这小女孩就跟总部打电话，我都听到总部在训斥她。赶快把车调回来，谁让你把我们公这个局里的车给弄出去呢？ 擅自把车借给你们？ 对，就是假装擅自，为了帮我们的忙啊。然后这小姑娘到最后我都不忍心了，我说要不然咱就撤吧，你别害了人家干嘛。然后这小姑娘说，想来想去，说没事，我跟他们解释了，咱们把这个片子拍完，咱走完最后一段路，就那么样。听说呀，我后来听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要我也会那么做。 听说回去之后， 你也会啊？ 对，我会坚持走完的。 是吗？ 我想我。 你也会冒着风险掉下来。 那为什么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觉得这两个男人说的很有魅力，是吗？ 可能就这个描写的这个蓝图，这个故事啊，很美。 这个片子， 我觉得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我自己可能会去幻想那个地方一定是一个很神奇的，然后充满神秘感的一个地方，就是那种好奇心可能会促使我要去看看，或者要走到那个地方去。 但是真是，所以要像人家这个局里啊，现在就迟来的这个谢意哈、啊、和歉意，听说就回去之后，这个小女孩啊就不在那儿干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我怕是因为这个犯了错给炒了呢，还是她还有一种解释，你知道吗？说是啊，就跟着这个拍了一圈这个片子之后啊。脑子里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啊 改变了， 有了很多别的想法，可能呢就想换换工作了。 你后来再也没碰到过他？ 再也没碰到过这个。 太，我觉得有点不 干嘛？ 不对的， 不对，怎么不是你干的？ 人家为你做了那么大的牺牲，不管是老板把他炒了也好，或者说他把老板给炒了也好，毕竟是说为你们曾经付出那么大的这个代价。 他现在隔了多年以后在电视里致谢，对不对？ 真是致谢。 这个沙漠的印象，你看。人去一个好地方啊，其实还是跟人有关的。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要是没有中间这些故事，你看他的大沙漠感情没这么深的。 哎， 很多东西是这样的。 对，徐老师，你都懂，我们不说正题儿。就是这个事情，我们正确的来理解它，它是一种什么行为？ 对，你们为了事业而献身， 不是事业，而是说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有 一个梦想 啊，对， 狂想。有的时候，你好比说彭加木吧，虽然在失踪的时候是55岁啊。 那也等于说他就为了这个考察罗布泊的这个梦想把命搭上了。 嗯， 对， 你知道当时在罗布泊我们还见到一个，就是我就跟你讲上海去的探险家，哎呦，就是发现他的尸身的时候临终的那个样子，就是说他手边还有矿泉水，但是你知道在那种地方啊，实际是身体里缺盐，缺盐的话呀，这个水你锁不住 啊， 喝下去水一出汗哗就蒸发了， 嗯， 你就等于像个漏水的水罐子就脱水， 嗯， 最后他还拿刀啊就在地上在挖挖坑，对吧，这个遗迹就是想挖出点潮湿的东西来，你说他为什么，他就是个探险家，他还不是说像彭加木进行科学考察，就是说我有一个志向，我要探险这个沙漠，探险罗布泊，就把命搭上了。所以我就说这个小女孩啊，哎，艳丽，你说说，像你小的时候， 嗯， 会不会有过这种为了一个什么，哎， 不顾一切， 不计后果，不顾任何代价，你有没有这样的事儿？ 嗯， 你我也不跟你说。 你怎么知道？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我给他引导一下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经过我的引导啊，艳丽准备把当年私奔的事儿说一说，是吗？ 我什么时候私奔了？ 那不是说好的吗？当年说是喜欢上了谁，就不顾家里就跑了吗？ 是谁造谣呢？ 那你要说什么事儿呢？啊？ 没有，我觉得就是刚才讲的一些，就是说小时候的一些梦想啊，我觉得和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这些科学家呢，当然没法跟人比啊。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在小时候都会有一些 冒险， 冒险或者说一些，其实会有一些不着边际，或者说我完全是不现实的一些想法。 嗯， 啊，我觉得小时候确实是挺有意思的。那个时候我在上体校，然后 啊，你原来练体育的？ 我原来是练体育的，我 什么项目？ 打排球的。我练过排球和赛艇，其实我应该说是比较专业的运动员。 厉害啊！哎，徐老师，我最近刚学一个这个科学知识啊，你知道女排队员扣球的时候最高时速每小时92公里？ 嗯， 这不算齐的啊。 嗯， 就是，但是我都不可思议，说鱼跃救球，中国女排鱼跃救球，身体的在空中的时间， 嗯， 你知道多长时间吗？2.5秒。你想踢踏踢踏， 非常快， 不是非常 慢。 非常慢，一个人在空中能停留2.5秒啊！ 2.5秒啊！ 停留2.5秒。 对，愉悦。 最近他们中国女排训练 这个时间。 而且你接着你的事儿，我净打岔。嗯。 我刚说什么？ 忘了。你看，他个大的人，他电话线长，他容易断线。你说你小时候私奔的事儿吗？就是。 总是没忘提醒我，我这也拉不回去啊，站不过去。 对对对，小时候有些什么？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经历蛮有意思的，因为我是那个练排球，最早的时候我是个子在我们那个队伍里是最小的，然后所以我练二传，但是呢，我们那个班，我们那个学校就是说是，哎呀，这有点不太好意思啊，就是当时被学校注称为校花。所以呢，就是那没办法，这个这样没办法，就 是打排球。 然后我又是我们队的队长，就说这个成绩还不错，学东西非常快，练了没多久就开始教下面那些小妹妹了。 那是受到广泛喜爱的了。 那好像是，那行。然后，所以那我们又上文化课的时候，然后我们班的基本上是我们班的这些同学，都有过这种想法，对 对。 但是呢， 整个班都有过。哇， 对，不是不奇怪的，不奇怪的， 好像是好像是真的。 嗯。 然后，哎，我真的从来没有说过这事情，怎么被你给套出来了？ 哎，这个好啊，好啊，接下来。 没辙，我肯定。 对对对。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因为我是一个什么？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一直很小的时候比较独立，然后很早就离开，十岁的时候就离开我父母去上学，去各个地方上学，所以就独立生活能力比较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班的有一个男孩子，就是。学习成绩很好，然后呢是一个就是我欣赏的那种，就是像大哥一样的，然后成绩很好，然后就也是非常会做人的。 中学几年级？ 哎呀，别说几年级。 嗯，这说起来 法律的学。对，然后我 对青少年教育， 就那个时候就说很好啊。 嗯。 然后对我很好啊，然后就是照顾。那个时候是很单纯的，你知道，没有说像现在这些孩子们都已经太 对我们知道 太 成熟， 知道的， 不涉及什么堕胎问题， 对 吧？ 来， 然后就 那些班里就练别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男排呀、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什么什么练柔道的，就很多项目。 嗯。 然后那个时候不像那个、不像现在，大家你喜欢我喜欢你，然后我就告诉你，哎呀我喜欢你。 嗯。 那个时候就是写纸条啊。 对。 然后中间要有一个人去传话呀。 对。 这样子，然后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我觉得挺痛苦的，因为太多有的人写信真的写了好厚一沓信。 嗯。 然后我看都要看好半天，然后后来我就告诉。 哦 然后有的是写纸条，有的是写信，有的是跟 人 传话。我真那个时候单纯嘛，就不喜欢的东西，我就是这种距离就会觉得，我就会把这个距离保持得很远， 拒之门外， 对，拒之门外。然后后来我就告诉了我的一个最有趣的，告诉我的一个好朋友，就老在我们中间传话的一个好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你告诉他们，我妈妈在家的，在家的时候已经给我订了娃娃亲，让他们放弃这所有想法。 我以为你告诉他们比武招亲，柔道还男排啊。 所以这个是我。当时其实很认真啊，当时真的很认真，就想，哎呀，我想什么办法去拒绝， 就是、 然后也会伤害他们，因为我觉得还是蛮 善良的。就是你觉得你编这个娃娃亲的谎话，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情， 对，我觉得 需要很大的勇气。 然后我是很认真的在跟他们讲这件事情。 可是你完成了你的浪漫的梦，你知道你打破了人家的浪漫的梦。 哎，徐老师说得好，徐老师他们这种一般都是傻子。 你也装饰了我的装饰，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就是你那个时候的想象力，是吧？能想象到就为了拒绝男同学啊，这是一种想象。 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会看很多，一个是看一些书， 对， 然后看一些就是一些传说， 对， 然后 说到过去的这个 过去的 媒妁之言， 会是这样子的，对。 哎，其实我很珍视这种好像很幼稚的想象力，你知道，所以要不说还是说这个彭加木啊，最近这个博客上有人写一篇文章，我觉得你听了可能就有感受。这位朋友说呢，他回忆当年，我就跟你说，彭加木失踪是在1980年嘛，当时号召学习彭加木，班上有个女同学，老师说要写作文，说彭加木失踪了，去哪儿了？这个女同学呢就写什么呢，说彭加木到了火焰山，然后呢进了神话世界之门，到另一个世界去宣讲。 哪个火焰山？西游记的火焰山还是？ 新疆确实有个火焰山 啊， 就是西游记里的火焰山、说到了火焰山，到了神话世界之门，到了另一个世界去讲科学知识和宣传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成就去了。 我太美了。 徐老师这作文写得好吗？你觉得？ 挺有想象力的， 但是当时受到老师的批判，说你怎么胡写呢，瞎写呢，你怎么能这么写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老师，语文老师干的事儿，就是在扼杀当年小孩子的这种暴、 基本上都是我认同我们这一行，我一再的警告，包括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在提高他们语文基本知识的同时，常常在扼杀很多人的这个想象力。 就是最近啊，我看到一个写童话的作家叫郑渊洁，写一个专栏文章，我觉得他的观点挺有意思。他说小孩的时候，他也许会说报纸啊是报纸树生出来的果实，但是他大了，知识增长了，他不会这么想象了。可是他说呢，这是个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事儿，因为有时候啊，想象力可能会比知识啊更加的重要。哎，徐老师你看什么呢？ 这里有一篇跟你讲的很相似，他不是火焰山，他说彭加木去了火焰杯。 对， 他说彭加木从生物学意义失去26年，物理学意义可能躺在沙漠角落，心理学意义却已成为一个特殊的图腾，因为他的意外离去给成千上万孩子头脑灌入了一个，包括他灌入了某种不靠谱的梦想。他去了孙悟空的天宫，还是哈利波特的那个什么什么魔法学校。 这是现在的人的幻想， 这是现在的人的对他这个想象。 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为什么咱们说有些行业是缺乏创意哈，就是你得让他有些特别那个就是不靠谱的想象。人有时候得保持一点，你包括像爱因斯坦呢，好多大科学家呀，是这个其实反而是他一个很幼稚的一个想象是他的动力，他能出现大成果大发现，而且是与众不同。听傻了吧，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他小时候能想象的这个娃娃亲，就为了拒绝求爱哈，我就说我中了娃娃亲。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想象力了，孩子的？ 当然想象力，不过他这个介乎于浪漫跟现实之间。这个最基本的艺术方法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跟现代主义。人生主要是儿童、青少年、中年跟老年，你知道是怎么配的哈？ 歌德说儿童是现实的，现实主义的，青年是浪漫主义的，他没往下说，我接下去说中年是现代主义的，老年又回到现实主义了。我最近对儿童的这个童心崇拜产生了一些怀疑，尤其是看了你们上次拍电影的那个看上去很美的很多细节，其实仔细看小孩子的很多想象啊，其实是跟切身利益有关的，从小孩的这种现实主义的想象过渡到青年人的浪漫，其实是加入了理性的成分的。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们最最需要保持的是青年人的那种浪漫，换句话说什么，就是在梦想的基础上加入一些理性的成分 啊。 而现在的一个社会如果可悲呢，就是太早的进入了现代主义的什么都看穿的荒诞的阶段，然后又太早的回归到所谓老人的现实。 那他就是啊，梦想是娃娃亲，但是里边有很现实的成分，是为了拒绝男同学的 这个解释现实的问 题，这就达到了现实和浪漫的博弈。好家伙，这还一样。